今年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50周年友好联欢会17号举行，由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李永善、跆拳道代表团、跆拳道相关人员等参加。会上继发言后，参加者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游戏。